为塔利班联合创办人巴拉达尔成为国家领袖。報道又指，唱聲可能與慶祝有關，因為有塔利班成員認為旗下戰士已經控制潘傑希爾省。潘傑希爾是已控制大部分阿富汗土地的塔利班至今仍然未攻下的省份。早前有塔利班將領向傳媒形容麻煩製造者已經被打敗，潘傑希爾已經受到塔利班指揮。不過，有關說法未獲證實。反塔利班陣營的發言人說，武裝人員擊退塔利班。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今早大嶼山西部和觀塘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有一兩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上晝11: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新楼街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今天交通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在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新楼街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来加车龙排到接近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环保大道回旋处。咁而家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清水湾半岛一段的交通亦都是繁忙，龙尾去到近邵氏影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车龙排到豪涌，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沙角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荃湾路进星工厂大厦去九龙，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港队男子羽毛球代表陈浩源，朱文佳全力扣杀 ，WH 2级、SH 6级，勇挫强敌出线，全力冲击奖牌，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今届东京残奥会，除了港队，大家仲可以留意另一支好特别的队伍，就是难民残疾奥运代表队。代表队有6位选手，有人在战争中受伤，亦都有人在流离失所期间经历了改变一生的伤病。想知他们可不可以夺得奖牌？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星期六早上11:08啊，咁啊喺第一台直播室呢度咧，有陆宇光、唐永辉，同有我哋嘅嘉宾，一阵间会登场噶啦。咁啊，同大家讲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啦，仲有雷暴警告，去到今早嘅11:30。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 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非同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的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的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忽界 谭永辉陆宇光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My fellow Americans, the war in Afghanistan is now over. This decision about Afghanistan is not just about Afghanistan. It's about ending an era of major military operations to remake other countries. Moving on from that mindset and those kind of large-scale troop deployments will make us stronger and more effective and safer at home. 九月四号嘅十万八千里节目，咁啊开始节目咧，又有美国总统拜登嘅声带啊，陆宇光早晨啊， 早晨啊，谭永辉。咁刚才啊，拜登喺声带里面讲嘅咧，就系星期二嘅内容嚟嘅。咁佢讲到话咧，系美军从喀布尔撤离咧嘅行动咧，系取得非凡嘅成功，并且宣布咧话美国使用军事力量重塑其他国家嘅时代咧已经结束啦。 咁啊，相当多变化嘅两三个星期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六的上半部分咧，会花较多的时间咧，其实同大家回顾翻咧，反恐战啦，可以咁讲啦，由九一一到即系发生之后到今呢个近期为止啦，尤其是即系同美国相关啦，或者啲国际嘅关系上边嘅情况啦。咁阿富汗嘅一啲嘅情况咧，因为今朝早咧都头先听新闻都有，譬如一啲枪声嘅报道啊，亦都预期佢哋新嘅塔利班嘅政府嘅诞生嗰度，关于阿富汗嘅里边嘅情况咧，我哋答半后就会多少时间去讲啦。咁上半部我哋咧就会系有呢、一个讲反恐战啦，咁亦都系我哋已经系有一个系列嘅。 系啊，就系九一一系列啦。咁今年咧就系九一一事件嘅20周年啦，亦都适逢咧就系呢个九一一其中一个嘅反恐战嘅事件就系阿富汗咧。咁啊，美国就系全面从阿富汗撤军啦，所以都亦都令到咧就系大家都再次回顾咧呢个20年嘅反恐战究竟咧系做成点。 Today our nation saw evil, the very worst of human nature. 恐襲20年， 世界遭逢巨變。 I concluded that it's time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九一一20周年特輯， 反恐戰起源於2001年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向全球恐怖主義勢力宣戰，喺盟友支持下出兵阿富汗。美国驻军高峰时达10万人。此后美国多次参与反恐战事。2003年以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武器为由出兵推翻萨达姆侯赛恩政权。2011年在巴基斯坦击毙911事件主谋阿尔盖达领袖拉登。同年以反恐为由介入叙利亚内战。2019年美军深夜突袭叙利亚西北部城市，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在行动中自爆身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遍布阿富汗、伊拉克、波斯湾和非洲之角等地，对抗恐怖主义势力。随着恐怖分子头目被歼灭，反恐战重心转为和平维稳。20年嚟，估计多达90万人死于反恐战事，超过30万人系平民，多过7000名美国士兵阵亡，2100万人流离失所。根据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最新报告，美国喺全球反恐战花咗近8万亿美元，军费主要依靠借贷嚟支付，加剧咗美国嘅财政赤字。战事结束，美国不单止要继续偿还利息，未来30年估计仍然要支付达到2万亿美元的退役军人开支。 种种因素令美国内部及国际社会要求结束战事。奥巴马打住结束反恐战的政纲上台，特朗普时期终于同塔利班达成协议，拜登上场划下由阿富汗撤军的死线，又承诺从伊拉克逐步撤军，为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两大反恐战写下句号。 咁究竟點樣去總結啊？二十年嘅反恐戰咧，投入咗咁多嘅錢，同埋咧即係好多嘅軍人犧牲咗啦。咁但係係咪達到相關嘅目的？係咪值得咧？咁呢個時間咧，譚永輝啊，我哋就請嚟咧就係評論員馮志正咧喺直播室嗰度同我哋傾下反恐戰二十週年嘅總結啊。 早晨啊，馮志正。 早晨，早晨。 我哋由不如由即近期咧阿富汗撤軍開始講翻起轉頭啊。亦都係撤軍嘅呢一个随住佢嘅撤军嗰个进行当中咧，亦都系发生咗咧喺喀布尔机场有袭击啊，附近嘅袭击啊。咁而家好多嘅评论咧，都系针对住即系嗰个拜登政府个安排。实际上对即系拜登政府造成嗰个政治伤害啊，或者创伤有几大咧？ 從而家我哋見到佢嘅民望嘅下跌啦，佢都差唔多過咗交叉點咧，就見到咧其實真係對佢嗰個民望嘅傷害非常之大嘅。但係我諗個撤軍嘅決定咧，就並唔係呢個傷害嘅來源，因為呢個撤軍嘅決定其實由呢個 Donald Trump 政府開始啦，拜登嘅競選咧都係支持撤軍，而且甚至乎我哋見到民主黨、共和黨咧都係兩黨共識咧，覺得撤軍係合理嘅。不過問題就在於你幾時撤啦？撤嘅時候點樣做啦？會唔會保障到當地嘅居民啦？或者幫助到一啲幫過美軍嘅一啲阿富汗嘅居民啦，咁呢方面咧睇嚟真係做得唔係咁好，加上更重要嘅咧就係本身預期個撤軍咧係相對地阿富汗原有政府仲可以留喺度一陣，但好明顯呢個情報咧就相當之錯誤，所以喺美國今時今日唔單止咧係向緊拜登政府問責，亦都向緊軍方嗰度去問責緊，咁所以個傷害都頗為大嘅。 系咁啊？点样睇？即系其实头先都讲啦，即系其实超过一半人咧，就系接受呢个皮尤研究所嘅调查咧，就系同意撤军嘅。咁只系咧，系好多人咧就觉得即系拜登处理得差啦。咁睇翻咧，其实头先你都讲啦，即系呢个撤军嘅希望咧，其实都系跨党派同埋即系得到美国人民嘅支持。但系点解会咁样嘅咧？系咪都同即系二十年嚟有好多嘅成本牺牲有关系咧？ 我想成本犧牲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打了一場仗打二十年，其實都應該在美國歷史上打最長的一場戰事來的。所以你可以見到其實他不能夠從這個阿富汗的這個局勢上再持續下去，所以撤軍這個決定我相信兩黨是有他的共識，更重要就是可能他跟今次的題目很有關係，就是一個反恐戰爭的終結。過往雖然我們知道奧巴馬政府已經說了反恐戰爭在他任內已經結束了，但是阿富汗的駐軍问题等等都未解决到，所以既然我哋整个反恐战争都结束咗啦，我哋九一一问题带嚟嗰个战争嘅行动就已经结束嘅时候咧，咁所以就唔会再有任何理由将啲军队摆喺阿富汗度，所以都系好合理。咁加上大家都有少疲劳啦，因为成个阿富汗或者成个反恐战争，的确呢二十年嚟嗰个成果咧，唔系想象中咧咁理想。 呢度追问一下啦，因为咧其实即系美军系留低喺阿富汗嗰度，即系可能。系讲紧几千兵力啦，咁其实主要个任务咧就系要去装备翻阿富汗嘅政府军啊，同埋即系支援佢哋。咁但系好似个成效咧就真系见唔到啦，因为即系喺塔利班嘅进攻之下，咁其实好多城市根本都不战而降啊，就拱手相让俾塔利班。咁究竟美国花咁多嘅钱啊，谂住去训练阿富汗政府軍，但到頭來好似冇乜用，係咪咧？ 呢個就同翻錄音入邊咧，拜登講嗰個講法係好相似。我哋重建一個或者協助一個地方建設政府呢個結束嘅呢個任務已經結束咗。個原因係一個相當之大嘅教訓嚟嘅。二十年嚟，其實阿富汗喺美國之下建設咗啲乜嘢咧？嗱，其實我哋唔好睇呢二十年先啦，我哋大概睇2007年至2008年，應該有一個美國嘅記者叫 Ann Jones 咧，係去咗阿富汗再寫一本書出嚟，佢見到阿富汗喀布尔的女性问题、监狱、教育问题，其实在美国的电视上面是说得话、开始已经解放了阿富汗，好像教育问题、女性问题得到解决。 但是 N 中入到去發覺完全不是，喀布爾都還好，但是喀布爾以外呢根本上的問題未解決，社會的脈絡啦，當地男性對於女性的角色啦，當地根本上就不夠足夠的教育人口去支撐咁大的政府啦。咁所以去到當其時喺頭五年都唔可以做到幾多嘢，去到 ISIS 戰爭嘅時候，大家發覺我哋反恐戰爭已經花咗好多時間去講緊 ISIS 問題啦、安全問題啦，當地政府我哋淨係透過金錢去或者少少教育啦一啲嘅基金會組織啦去幫佢手，但係其實建立一個所謂嘅完全比較現代化嘅政府啦，其實發覺二十年咧真係唔夠，加上當地教育人口的確比較少。女性啊，同埋喺整個社會脈絡咧，喺個文化傳統都未能夠改變嘅時候咧，咁所以你發覺，咦，一唔支持阿富汗政府，唔好話阿富汗政府流落得低，喺阿富汗嗰個前線士兵就已經好質疑緊自己個政府係咪應該存在啊，係咪應該幫呢個政府啊？不如我哋投降算啦。你咪見到發覺，去到每一個城市，啲警察都可以揸住啲槍逃走嘅，然後嗰啲軍人就決定投降嘅，咪就有呢咁情況出現咯。 如果即係去睇翻個各方面嘅情況咧，美國喺阿富汗嗰個存在都咁長嘅時間啦，咁一啲方面咧就係話嘗試去訓練佢當地嘅一啲即係部隊啊等等啦，即係希望可以穩定個有能力自己穩定嗰個安全嘅情況啦。另外亦都係即係希望去阿富汗政府同呢個塔利班去談判啦。不過睇嚟事實是證明根本就冇成果。但係有冇嘢睇得到係有任何嘅原來都係有一啲正面嘅嘢做咗出嚟或者幫助？例如可唔可以用一個角度去睇而家嘅塔利班，起碼佢上台咧？佢嗰個面對外界嗰個態度咧，係有一啲嘅改變嘅，或者係佢會都用一啲比較上接近括住啦嚇，佢普世價值，譬如話即係女性嗰方面等等，呢啲係咪一啲嘅改變係同美國有關係嘅咧？ 當然外界嘅壓力令到阿富汗嘅政府或者西方嘅壓力令到而家嘅塔利班政府好似感覺上面口和善咗啦。咁但係我哋就要真正問啦，一個政策嘅 well-being 令到個社會有個幸福感，究竟係咪個新聞好聽咗，其實就已經代表咗好咗咧？其實未必係噶嘛，會唔會當地人民的確係有一個幸福嘅生活咧？咁如果我哋而家見翻嘅，雖然大家見到塔利班嘅新聞好睇咗啊，感覺上好似大家啲面口好咗，接受到 BBC 一個女性記者訪問喺以前做。但是其实当地现在我们都还听到很多零星的声音，就是其实他们的老师学生都是好像有很多不同的迫害，有很多不同的少数族裔，可能以前的歌手其实都是受到一些挺残暴式的虐待，甚至乎我们现在见到很多在香港都听到回来，有些志愿工作者都说，就是他们在里面曾经教过音乐堂的或者是一些女的教师开始销毁自己的乐器，開始就係如果一個女嘅畢業生、大學畢業生燒毀自己張畢業證書啦，驚遭受到報復啦， 牛仔褲都要燒毀啊！ 呢啲恐懼仲係喺度噶嘛，所以呢個就真正嘅 well-being 其實體現喺度，反而就唔係喺個新聞上面咪好睇嘅情況度。 其實咧都睇翻咧，二十年前啦，咁啊，當時嘅美國總統小布殊咧，咁就係要入侵阿富汗，咁嗰時就係咧就推翻咗塔利班政權咧，係話要建立一個民主政體嘅。咁但係而家睇翻即係咁多嘅難題啦嚇，即係好似即係美國喺度二十年存在，都仍然冇辦法改造到呢個阿富汗嘅社會啦。咁其實係咪見到？有一個即係水土不服嘅情況咧，還是其實要喺第二啲地方建立民主政體，根本係一個冇可能嘅任務咧？ 呢一個其實可能最大嘅教訓就喺度啦。如果我哋睇翻歷任嘅美國總統對於阿富汗嘅局勢或者成個反恐戰爭咧，佢嗰個目標係有完全唔同嘅改變。我哋當然知道啦，一開始嚟緊嘅咧，就係因為九一一襲擊，然後一個喺美國人入邊一個非常之悲憤嘅狀態底下，佢夾帶住報復，亦都夾帶住和平呢個諗法咧，就入侵咗阿富汗。咁喺呢個情況底下，當然你俾人炸爛咗兩棟樓，但係炸爛咗人哋成個國家。咁啊，但系点都好啦，去到最后啦，就系开始话，我要重建翻呢个国家，令到成个美国人或者西方世界都感觉到安全。当其时，布殊总统嘅谂法就话，建立一个民主嘅国家，应该民主现代嘅国家咧，就会对于世界嚟讲咧系最好嘅。喺布殊总统任内咁样做，但系发觉俾好多嘅唔同嘅记者揭发出嚟，发觉呢件事应该唔系好容易达到。 去到下一兩期嘅時候咧，就開始慢慢改嗰個嘅策略啦。咁尤其是係奧巴馬嘅策略咧，就好清晰啦，就變咗係去解決一啲嘅恐怖主義組織。如果我哋消滅阿爾蓋達組織作為目標嘅話咧，應該從軍事行動上面都做到嘅，咁就解決咗阿爾蓋達組織嘅問題啦、拉登嘅問題啦等等呢啲可以解決咗啦。去到 ISIS 嘅出現咧，就令到全世界覺得即係再另一個新嘅層次，因為阿爾蓋達都係一個組織，佢哋嘅訓練咧都係可能係有層次嘅，金錢流動咧都係有一個trace 到嘅源頭嘅。但係 ISIS 係一個即係後現代嘅組織嚟嘅，佢係一個好網絡式嘅組織嚟嘅，你唔知道究竟邊一個同另一個之間嘅權力關係。咁所以其實我懷疑，亦都我相信啦，奧巴馬佢停咗嗰個反恐戰爭，其實其中嘅原因就係根本上你唔能夠用槍去抵抗一個意識。 嗯， 這個軍隊已經不是一個好的效用，咁不如就直接係喺任內停埋個反恐戰爭就結束咗佢啦。 嗯，我哋都大概啦，即係二十年裏邊咧，係嗰個一啲嘅回顧去講咗啦。咁如果睇翻即係向前睇啦，你會預期咧，而家呢一個塔利班嘅政府會上台啦。咁雖然而家即係國際上都未有即係正式承認，即係佢哋嘅。好似好觀望咁啊，咁但係可能估計佢呢個政府成立咧，可能都會好短期就會發生啦。你會覺得阿富汗呢個問題咧，喺呢一個國際政治裏邊會仲會扮演一個係幾大嘅角色啊？定係其實都已經唔係咁重要咧？ 佢應該會繼續去翻成為一個亂局啦，但係個問題就係究竟邊一個角色先係重要？阿富汗雖然我哋而家可能喺香港身處嘅係有國家有城市，但阿富汗始終係一個中亞一個比較未到現代化嘅一個城市國家嚟嘅，所以你見到咧就係話，可能佢成立咗個阿富汗政府，但係呢個阿富汗政府塔利班政府係咪可以完全穩定曬成個局勢咧？係咪等於佢可以有足夠能力治理到國家內嘅治安問題咧？同北方聯盟嘅關係不特止啦 ，ISIS 嘅問題不特止啦，同呢個中國好針對嘅針對中國嘅恐怖主義組織咧，佢係咪真係可以控制到咧？這個未必嘅，所以發覺咧，阿富汗喺未成立政府嘅時候。然后咧，佢就提出咗几个诉求啦。第一个诉求好简单嘅啫，就系一啲西方国家对佢有啲道德责任，因为你要留翻啲嘢俾我嘅。另一个咧，其实佢都向住中国政府啦，或者佢嘅支持嘅邻国咧，都系讲话喂，你可唔可以帮手帮我重建？个原因就系因为而家现时嘅塔利班政府虽然军事上占领咗喀布尔，但系佢未完全可以有足够嘅国家能量咧，去维持到当地治安。如果佢要 promise 到中国政府喂，我哋啲恐怖主义者咧唔会喺度做基地嘅，唔会袭击翻新疆嘅，咁其实呢个 promise 系要来自一个有力嘅政府先噶嘛。我相信阿富汗嘅塔利班咧，暂时作为一个有力政府咧，仲争少少距离嘅。 仲想做多少少呢二十年嘅回顾啦，因为其实喺九一一事件发生咗之后咧，咁喺美国嘅内部咧都出现咗唔少嘅争议啦吓，譬如话系小布殊嘅年代啦，就订立过呢个爱国者法案啊，咁就话去由呢个国家安全局去收集好多嘅公民通讯记录啦，直至奥巴马年代咧先至用其他方法咧去到取缔佢啦。咁而另外咧就系小布殊年代亦都系设立咗呢个关塔那摩湾监狱，亦都系咧就系好多嘅丑闻。传出嚟啊，话系酷刑对待一啲嘅囚犯啊，咁到而家咧都仍然系呢个关塔那摩湾监狱系未关闭嘅，咁其实你见到呢啲嘅美国嘅动作或者内部嘅做法，其实点样影响到美国嘅政治？ 其實我哋發覺咧，佢個反恐戰爭當然佢有個外向性啦，就係美國對外一個反恐戰爭啦。但係佢其實有個內在嘅問題嘅，就係佢呢個反恐戰爭嘅法案咧，導致到就係國內頭先所講啦，對於人權啊、國家安全嘅強調咗啦，有國家安全局嘅出現啦，等等咧，其實對於美國都係好大影響。這個討論咧，事實上我哋發覺一開始咧係有少少係基於一啲悲憤嘅，因為事實上你見過一個細細個已經見過兩棟樓冧咗落嚟，嗰種悲憤咧係令到。好多美國人將自己的權力咧係交託咗俾美國政府，咁但係持續去到呢、這個即係當呢個悲憤慢慢消去嘅時候咧，就會開始發覺，喂唔係喎，好似真係唔得喎。咁加上有斯諾登嘅出現啦，就導致到大家去重新提翻，究竟有啲權力係咪隨便交俾美國政府咧？尤其是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權力就係所謂嘅反恐戰爭嗰個嘅軍事權力咧，係比起越戰啊等等戰爭嘅時候咧，係更大俾總統。總統可以隨時開戰嘅，因為佢話只要定義嗰個係恐怖主義組織，佢就可以有軍事行動。以前都仲要有個國家。 叫做北越啊等等地方。咁但係而家你見到咧呢種咁樣嘅反思已經出現咗。咁未來嘅其實可能更大嘅反思係咩咧？就係斯諾登之後到咗我哋今時今日要討論嘅問題啦。究竟吹哨者喺國家嘅法律嘅定義底下，喺商業嘅法律定義底下，究竟係一個咩角色咧？咁而家喺美國，斯諾登仲係一個罪人啦。咁但係可能喺未來會唔會已經係可以容許到有呢啲吹哨者存在咧？其實就係成個九一一帶嚟嘅人權問題帶嚟嘅現代討論啦。 你自己去点样睇呢？即系剩翻一分钟时间到啦。呢、這个去总结呢个反恐战咧，头先讲咗好多，譬如美国方面等等咧。如果系譬如话媒体嘅方面去报道呢一方面啊，处理呢一方面嘅话题咧，仲有啲乜嘢嘅反思呢？ 其实我谂最大嘅反思就系我哋当其时对于反恐战争嘅定义咧，其实真系定义得唔清楚。我哋好难定义到一个恐怖主义嘅组织或者恐怖主义军队系解决唔到民人嘅问题。咁好明显呢二十年我哋见到最大嘅可能 take away 嘅教训就系呢样嘢，就是、有啲嘢要用文明说服人，就应该用翻文明去说服佢。 时间关系咧，我哋同阿冯志正咧就倾咗好多，咁咧就多谢晒今朝嘅时间啦。咁我哋十一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咧，仲有继续其他嘅啲新聞的話題啦，香港電台第一台 FM 九二點六至九四點四，十萬八千里，咁啊轉頭新聞翻嚟再見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话：，现时接种新冠疫苗嘅指引偏于保守同过时，有需要更新。认为即使对食物或者多于一种药物有即时过敏反应，都可以接种。他指出，本港已经累积合共接种大约770万剂疫苗。出現嚴重反應而要醫護人員介入的個案只有四宗。劉宇龍在一個電台節目又說，接種復必泰疫苗的唯一禁忌是打完第一針之後即時出現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受影響，例如呼吸困難、血壓低等。而過去幾個月，12歲以上青少年接種後出現的反應是完全可以接受。他說，如果下調接種科興的年齡限制，有望推高接種率，認為可以彈性處理，希望當局想出一個符合法律程序的方法。本港至今錄得三宗喵變種病毒輸入個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衛生防護中心一直密切留意，指最重要是有嚴謹的外防輸入措施，防止任何病毒進入社區，強調無論來港之前、到港之後的檢疫和檢測，以及熔斷機制都把持好外防輸入。政府會繼續監察，考慮是否適時要調整。另外，有報道指，醫專不滿政府提出引入非港人專科醫生之前沒有諮詢他們。陳肇始說，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修訂之後，有開記者會交代，亦都致電聯絡醫生團體解說，強調修例目的只是想讓更多醫生來港幫手，又說政府一直增加本地醫科生學額，亦都會再加強挽留醫生等的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今朝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他回应与内地通关的时候说，本港和广东省和中央保持沟通，在一国两制之下，两地不会完全等同，但是强调双方的防疫原则基本一样，本港要吸取内地经验，阻止疫情扩散的工作要做得快。邱腾华说，香港怎样能够从疫情走出去，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首要是继续严防输入，尤其是变种病毒个案。如果挡不住输入个案，就要百上加斤地做管理疫情工作。 其次是必须维持追踪验检，避免社区爆发，影响正常社交生活。第三是疫苗接种，仍然要继续努力。被问到有没有向内地争取局部通关，邱腾华说现时已经有类似的安排，如果港人在内地设厂，回港时可以申请豁免检疫。至于港人返回内地能不能够免检，就要视乎内地的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新柳街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金大一带的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的，现在车龙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新柳街的慢线较早前有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另外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的快线都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车龙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近博康村。而在清水湾道近德望学校因为有交通意外，这一段的清水湾道较早前一度是全线封闭，现在意外事故还是处理，但是只是去西贡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经过的朋友请留意分现场的交通指示，就是清水湾道近德望学校因为有交通意外，现在去西贡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交通繁忙。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近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龙翔道天桥近彩虹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龙排到康湖居，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龙尾就在西贡消防局。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九龙、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和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立法会就以大比数通过了垃圾征费条例草案了。房屋经理学会的会长余珍， 只要被人知道是他抌垃圾，实会罚的。他们都会想一想，为什么我不用这些钱来找个清洁帮我搞定的东西呢？ 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 大型的食肆摆不到分类的设施，这个也是问题来的。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近日成为全城焦点的香港硬地滚球队混合双人赛势如破竹，誓要再夺奖牌，目标为香港队再添奖项。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19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政府会在未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第一台直播室继续有我哋两个吓，咁啊每个星期同大家报道一下咧世界各地嘅事情嘅。咁啊上半部分咧系比较多嘅时间咧系讲咗咧反恐战嘅一个嘅回顾啦。咁啊阿富汗方面嘅情况咧，其实内部嘅情况都有好多嘢同大家跟进嘅。 咁首先咧就系塔利班嘅新政府啦。咁几时去宣布呢个新政府嘅内阁人选咧？咁啊据报咧本身话星期五咧就会宣布噶啦。咁但系咧就系最新嘅消息就系咧，可能押后至今日啊，最快今日就公布。咁究竟会有咩人去担当政府重要嘅位置咧？咁根据塔利班嘅消息人士话，塔利班嘅联合创始人，亦都系佢哋嘅政治办公室负责人巴拉达尔咧，就将会领导新政府。咁而至于已故嘅创办人奥马尔个仔叫做雅各布咧，就会将会系担任新政府嘅一啲高层职位噶。 咁啊，媒體不斷去刮料啦。路透社咧就引述消息人士就話咧，呢一個阿富汗嘅新政府咧將會包括25個部門啦，以及一個咧由12名穆斯林學者組成嘅協商委員會，或者叫做舒拉，咁即係意思咧就係、是。領導委員會啦，咁雖然咧早前塔利班講過話咧，話要成立一個包容嘅政府啦，咁但係就消息就話咧，臨時政府咧都係全部都係嚟自咧塔利班嘅成員嚟嘅。 咁至於咧就係人道救援嗰方面啦，咁啊聯合國咧已經恢復翻飛去阿富汗嘅人道主義航班啊，不過見到咧當地嘅物價咧仍然係繼續飆升，咁一啲嘅人道主義組織就警告咧即將發生嘅災難同埋經濟，咁其實睇翻咧阿富汗咧係多年嚟都係依賴一啲嘅外國援助，講緊係數以百萬計美元嘅，咁當地而家咧就係冇曬呢啲嘅國際援助啦，所以咧經濟咧係頻臨崩潰。咁究竟阿富汗以前有几依赖国际援助呢？世界银行嘅资料显示咧，阿富汗以前有大概四成嘅生产总值系国际援助，相当之高嘅水平。 随住塔利班咧即系重新掌权啦，美国啦、英国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啦、世界银行啦、欧盟啦同埋德国等等嘅一啲捐助国咧，已经系暂停咗咧向阿富汗方面咧系即系暂停咗佢哋自己嘅计划咧向阿富汗提供嘅发展资金同埋一啲即系呢啲咁嘅资金嘅支援啦。咁而未来嘅人道主义援助咧。可能咧就會係通過一啲慈善機構，而唔係咧向呢個塔利班嘅政府提供啦。 咁塔利班咧都唔能夠再動用佢哋嘅儲備資產咧嚟到阻止貨幣貶值啦，因為佢哋有超過70億美元嘅資產咧就喺美國嘅銀行帳戶裡面，但係咧就被凍結。不過好消息就係咧，呢個西聯匯款咧星期四就話會重新啟動對阿富汗嘅匯款服務啊。咁因為好多阿富汗人咧都係依靠國外嘅親屬咧去到匯款俾佢哋咧就係生存嘅。 塔利班方面咧，系呼吁关闭驻喀布尔大使馆嘅一啲国家咧，系重新开放翻佢哋嘅大使馆啦，又希望咧同国际重建关系。分析就话咧，反映咧塔利班咧完全意识到咧，佢哋需要融入呢一个全球嘅金融系统咁讲。 至於人權方面咧，咁星期五咧就係首都喀布爾咧就有一啲嘅小型遊行示威啊，咁有一個關注女性權利嘅婦女政治參與網絡就呼籲平等權利同埋俾女性咧係充分參與政治，咁而喺西部城市克拉特咧，亦都有咧係50名嘅婦女走上街頭啦，就以罕見有挑釁性嘅方式咧嚟到抗議工作權利同埋缺乏呢個女性參與新政府。 首先上半部咧，我哋同阿 Jackie 馮志正傾偈嘅時候咧，佢都有提過，即係塔利班。雖然佢哋喺言辭上啦，或者對外嗰個姿態上邊咧，係譬如都會講一啲比較上友善一啲嘅説話啦。咁但係呢個唔係大家即係去鑑定咧，呢一個政府究竟係咪真係即係有一個根本嘅改變等等啦。佢有提過咧，甚至乎佢哋同英國廣播公司一個女記者即係接受佢訪問啦。其實嗰位優德哈謙啊，咁就英國廣播公司嘅主播咧。佢本身係一個阿富汗裔人嚟嘅，咁就喺蘇聯入侵阿富汗期間咧，即係呢一個阿富汗戰爭嘅期間裏邊咧， 佢就舉家咧係可以話逃難啦，係去咗澳洲嘅。咁喺澳洲度接受教育咧，優德克謙咁就成為咗後屘即係做呢一個新聞嘅工作咧，就亦都係進入咗英國嗰個公司咧。咁啊，優德克謙咧即係見到喀布爾嗰個狀況咧，準備預計會落入呢一個塔利班手上嘅時候咧，佢就做咗一樣嘢。佢就翻緊工嘅時間咧，都預計哇，可能隨時嚟啦。佢就打短信俾塔利班嗰邊嘅，即係佢有嘅渠道啦。因為佢都係做新聞工作，佢有訪問過佢哋啦。就喂，你要向全世界講，你哋準備個計劃係點樣？咁果然咧，這個塔利班方面嘅即係一啲負責人咧，就喺阿克優德克謙咧做緊直播嘅時間咧，就打電話俾佢。咁本嚟訪問緊一個嘉賓咧，都要臨時中斷。我哋要接呢一個塔利班嘅代表嘅電話，就直播出街，就問佢一啲即係嘅問題，就係、是、喂，你哋準備係點樣？當時係已經係進入咗喀布爾啦，呢、這個塔利班。咁呢個就係即係頭先有提過，即係喺一個直播嘅情況裏面。咁啊，優德克謙都問佢：咁女性咧，女性你哋會點樣對待佢？嗱，雖然你哋話要 inclusive 啦，即係包容啦。對女性即係會好一啲啦之類啦，咁但係咧仍然佢即係佢知道啊，因為佢亦都喺阿富汗有好多渠道咧，知道咧有啲嘅女性咧，亦都係根本去進入某啲場所咧，都俾一啲嘅塔利班嘅戰士咧係阻止。 係因為咧都根據翻 BBC 嘅報導啦，咁其實塔利班都有一啲嘅把守一啲關卡嘅人員咧，都問一啲嘅年輕嘅女性啊，點解你冇一啲嘅男性監護人陪同而出街嘅咧？咁所以都見到咧呢啲嘅。情況啊，咁都顯示住咧，其實都仍然有好多嘅一啲問題喺度啊，即係關於女性嘅權益究竟得唔得到保障咧，咁都係一個問題喺度。咁好啦，另一方面咧，都睇睇咧，就係其實咧，而家喺阿富汗一啲嘅地方咧，就仲有一啲嘅反抗勢力嘅，咁就一啲係前政府軍嘅士兵啦、特種部隊同埋地方嘅民兵咧，佢哋組成咗一個全國抵抗陣線，咁就喺咧就係一啲喀布爾以北嘅地區，咁就係咧叫做潘杰希尔呢个嘅省份咧，就同塔利班嘅部队开战。咁啊，有啲嘅消息就话咧，其实塔利班咧已经成功占领埋呢个嘅潘杰希尔噶啦。不过反抗军咧就否认。 反抗军嘅领袖咧就叫做阿哈迈迪马苏德，咁佢就系90年代咧一个著名嘅反塔利班抵抗力量北方联盟嘅领袖阿哈迈迪沙阿马苏德嘅儿子嚟嘅。咁就即本又係睇一睇啦，即係塔利班係喺軍事上係已經完全係控制曬啊！喺呢一個成立政府上邊係已經係準備就緒，而且會好快宣布啊！國際社會會點樣去接納佢哋咧？係要要再觀望啦。咁另外咧，亦都好多工作喺度進行緊嘅。仍然有一啲美國人咧，就有少量咧，仍然係未走啦，同埋有好多叫做啲檔案啊等等啦。嗱 ，Google 即係路透社都有個報道咧，就話 Google 咧亦都係關閉咗一啲阿富汗政府嘅一啲嘅帳户啊。咁因為佢裏邊咧有好多，譬如出過糧俾啲咩人啊，咁嗰啲人咧其實都會好擔心，即係新嘅政府上台會對自己會唔會秋後算帳等等啦。咁就關閉咗啲帳號咧，即係都出於有一種保護嘅心態啦。咁同埋有好多仍然都好多人咧係即係想緊方法咧係離開地方嘅。 咁美國都話咧，就係從喀布爾嗰度運送咗超過70,000幾嘅阿富汗人同埋外國人咧，就離開阿富汗噶。咁好多嘅呢啲人士咧，就被安排去到幾個國家嘅緊急中心啦。咁包括西班牙啊、德國啊、卡塔爾啊、烏茲別克咁樣嘅。 另外有啲記者咧嚇，有啲人就想即係好擔心自己將來仲可唔可以做呢個工作一樣嘢啦，安全。另外一啲人擔心啦。咁另外難民嘅問題咧，美國表示咧，喀布爾咧運送咗超過73,500個阿富汗人或者係其他嘅國籍嘅人士嘅。英國國防部就話咧，已經係撤離咗大概8,000名嘅阿富汗人。 咁好啦，呢个时候我哋讲阿富汗嘅消息嚟到呢度啦，跟住落嚟咧都听咧，我哋系转讲下咧就系日本方面嘅政治新闻。 私自身新型コロナ対策に専任をしたい、そういう思いの中で自民党総裁選挙には出馬をしない、こうしたことを申し上げました。総理大臣になってから1年間、まさに新型コロナ対策を中心とするこのさまざまな国が抱える問題について全力で取り組んできました。 喺日本 東京殘障奧運會繼續進行的期間，咁啊奧運亦都係即係下季奧運咧就已經係落幕，咁啊呢個奧運雖然都可以叫做成功圓滿舉行嘅，咁但係對於菅義偉政府嗰個民望咧就冇多大嘅即係幫助啊，似乎咁啊菅義偉頭先聽到佢嘅聲帶咧就係日本首相啦，咁佢就宣布咧會放棄參選自民黨嘅總裁選舉，咁啊喺九月會舉行嘅，即係意味住咧佢唔會再擔任咧日本的下任首相了。 睇翻菅義偉嘅內閣咧，初期嘅支持率都幾高啊，係高達74%嘅，咁係創咗日本史上第三高添。不過咧，不足一年內咧就下滑到近期咧就跌破咗30%啦。 日本產經新聞咧，對唔住，日本經濟新聞咧呢個媒體咧就分析啦，就話菅義偉政府咧即係嗰個成敗嘅決定時刻咧有三個嘅，第一就係佢之前解散眾議院嗰個決定，或者嗰個叫時機啦。咁如果佢揀一個即係喺個民望唔係跌得太犀利嘅時候做咧，可能會好啲。第二就係新冠疫情嗰個控制啦，疫苗接種起步遲。另外咧就好多次發布呢一個緊急事態宣言，咁但係有時佢講出嚟嘅就係今次係最後一次，咁但係咧亦都有再有下一次，咁東京都至少有四次。第三咧就係呢一個橫濱市長選舉啦，大概個零禮拜前啦，咁菅義偉嘅盟友啦小此木八郎咧，即使響自民黨咧即傾力支持之下咧，仍然都係敗選，咁呢個都係以上呢三個咧都可以話係決定咗菅義偉決定退落嚟嘅。 咁自民党会喺9月29日咧选出新嘅总裁。日本媒体就认为咧呼声比较高嘅咧就有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啦，自民党嘅前干事长石破茂啦，仲有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啦，同埋前总务大臣咧高市早苗啦，同埋自民党政调会长下川博文咧，预料的亦都会咧系有意角逐嘅。 好啦，我哋讲咗好多，头先讲咗阿富汗，啱啱讲咗日本嘅情况，转头翻嚟讲下其他话题。 为咗继续推动本地运动，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推出全新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嘉宾主持洪松任、钟志光、徐家乐，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国剧830，号手就位。 今个星期号手就位进入结局篇，欧阳俊考到入军校，下一步就系要同爸爸修补关系，夏珏又会点样帮佢呢？ 冇所谓解唔开嘅结，唔好永无止境咁将件事拖延落去。当你无能为力嘅时候，你已经后悔莫及。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 谭永辉、陆宇光，108,000里。 108,000里依个时间咧，就想同大家讲少少美国嘅新闻啊。咁啊，美国嘅德州咧，星期三就实施被称为心跳法嘅反堕胎法例，亦都成为咗咧全国最难堕胎嘅地方。咁呢个法例咧就规定，怀孕6个星期之后，即系咧一般可以侦测到胎儿心跳之后咧，就唔能够堕胎啦。咁就算咧就系被强奸啦吓，或者乱伦啦而怀孕都冇得豁免，唯一例外咧就系个妈妈有生命危险嘅时候。咁其实咧都有啲嘅人咧系希望咧就系呢个最高法院介入啦吓，咁但系咧就法院咧就最终以5-4票咧就拒绝介入，令到呢个心跳法正式在德州实施。 现在的媒体都说有这个堕胎难民，因为在德州这么难堕胎的话，有些人就说走去隔离东面那边，就说东南面那边Louisiana啦。另外都讲过，在美国来讲，今个礼拜最多人关注可能就是这个四级的飓风艾达，在上个星期日登陆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造成了最少49人死亡的这个艾达虽然已经减弱了，但是那个残余的威力仍然在很多地方带来豪雨和龙卷风的。纽约州、纽约市和新泽西州都相继宣布了进入紧急状态的。 咁都見到啲新聞片段咧，見到紐約市嘅地鐵咧都係有洪水咧湧入啦，咁都令到 咁樣嘅情況， 好多人咧都係被困啦，亦都有即係好多嘅屋企咧可能有啲地牢啦，亦都好多人咧因此而喪命。咁啊講緊咧就係而家係登陸咗之後啦，咁其實咧就係路易斯安那州咧有成130萬個家庭啊，咁就喺艾達登陸之後咧斷電啊，亦都可能咧就係呢個斷水斷電嘅情況咧可能長達一個月咁长添， 好啦，到我哋今期节目最后一个嘅环节啦，咁啊有我哋喺韩国方面咧，南韩方面嘅朋友嘅蔡德伟，咁啊同我哋讲一讲咧，南韩嘅出生率，咁啊同埋咧，因为南韩人咧，年轻男士咧就都要服兵役嘅，咁同兵役同呢一个出生率嘅关系。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亚洲多个地区的出生率越来越低，导致人口老化以及医疗负担增加等社会问题。在南韩除了这些问题之外，低出生率还与当地的军队有莫大的关联。现时南韩规定所有体格符合条件的男性在18至28岁之间需要义务服兵役，加入军队服役大概20个月。根据南韩当局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书内容显示，服役人数将会由去年大约33万人减少到2025年的大约23万人，也就是说五年内兵役义务人数将会减少三分之一左右。虽然在之后的七年会保持缓慢的上升趋势，去到2032年达到25万人左右，但是其后跌幅会即将扩大，到2039年兵役义务人数将减少到15万人，甚至是不到2020年的一半的。由于入伍人数减少，兵役资源亦都是必然会减少的，就对军队的结构产生影响，不单止是基层前线部队都无可避免要改编。而实际上陆军主要军团已经是合并，本身布防密密麻麻的海岸哨站有部分都是需要关闭或者是合并的。除此之外，南韩当地边境地区的经济亦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军事地区主要在远离城市的边境，职业军人和他们的家属都是边境地区主要的消费者，好像是江原道、华川、洋口、铁原等等的边境地区，他们的居民还举行了示威抗议军队合并和迁移的。国防部就计划增加无人侦察的高科技武器，提高职业军人的比例，亦都讨论紧将女兵的比例扩大，甚至是要求入籍者需要服兵役等等的。咁虽然南韩政府针对有关的问题，在2005年成立了委员会，咁由2006年到2020年的十几年期间投入了大约260几亿的港元去处理，但是到依家都是未见到太大的成效。咁由去年开始，南韩政府为了提高出生率，更加是增加婴儿津贴、新生婴儿奖金、新生婴儿父母的育儿休假等等的措施，去应对有关的问题的。 唔该晒蔡德伟，咁啊，结束今期节目咧，送俾大家呢一对咧，流行乐坛嘅老兵啊，阿爸， 哇哦，有新歌啊 ，Don't Shut Me Down。 This wooden bench is getting harder by the hour. The sun is going down, it's getting dark. I realize I'm cold, the rain begins to fall as I watch the windows on the second floor. The lights are on, it's time to go. It's time at last to let him know. 距離呢對組合咧，即係發行第一張嘅專輯咧嘅時間已經係40年㗎啦。咁啊，好多人唔係好預期佢哋會重組啊，因為報道話佢哋咧喺呢一個2000年嗰時有人出價咧10亿。英镑啊，叫我哋 tour， 佢哋都拒绝啦。咁但系啊，咁而家咧就呢个礼拜咧有啲新歌，仲会话迟啲会举行呢一个嘅虚拟音乐会添 嘅。系啊，仲系熟我哋熟悉嘅呢个 ABBA 嘅风格啊。 好啦，大家周末平安愉快啦，拜拜。 拜拜。